春风它吻伤的我的脸，告诉我现在的是春天，春天里处处花正艳，别让那花谢一年又一年，趁着那春色在人间，请一个清早跟春相见。他吻伤了我的脸，告诉我现在的是春天，春天里处处花正艳，别让那花谢一年 身边。

情深不及你目光。 其实不想走，其实我想留， 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。你要相信我，再不用多久，我要你和我情深不及目光。相信我，再不用多久，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。其实不想走， 我不想走， 其实我想留，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。你要相信我，再不用多久，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。 刚刚为您送上的那首歌来自于歌手周华健，叫做《其实不想走》。在歌曲当中呢，也反复的提到了这句话。而这首歌呢，也是周华健的专辑《风雨无阻》当中的一首主打歌了。接下来好歌继续，来听周传雄作词，陈慧琳来演唱的《记事本》。 珍惜带的记事本，写着许多事，都是关于你。你讨厌被冷落，习惯被守候，寂寞才找我。我看见自己写下的心情，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，等你等太久，想你泪会流，而幸福快乐是什么？爱得痛了，痛得哭了，哭得累了，日记本里夜夜执着，

看看时间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。在今天节目最后呢，会为您送上一首类似于民谣这样的一首歌，来自于孙燕姿，是她的好像在回忆小时候的一首歌《天黑黑》。希望您能够喜欢今天贾跃为您所做的这些歌曲的安排，也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，请您继续关注 FM 九八六更多的精彩内容。